博和弦子合唱的《不得不爱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，继续来听李玟、周杰伦演唱的《刀马旦》。这首歌由方文山填词，周杰伦编曲，2001年推出。 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，月光雕油画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《梦一场》，

痛的焊接，你突然气里伤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，雨下的夜，我的爱已就这样溺水，沿着落叶给我的思念厚了一点，几句伤悲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想在我湿的眉眼，眨眼我的爱溢出就像 首周杰伦演唱的《七里香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雨允。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陶喆和蔡依林合唱的歌曲，2006年推出。这首歌运用四季更迭的意象，描绘出青年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的过程。 春暖的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。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 Take it away。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，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，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，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。